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，从小东路走九遍，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，有人走得匆忙，有人爱得甜美，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在下午的十七点钟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资讯，我是乔一。上海公募办法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，对有关项目和平台给予最高1亿元的专项支持。近日，商务部在京召开跨国公司座谈会，邀请了来自美、英、德、日、韩等五个国家的6家跨国公司负责人进行交流。与会企业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，高度赞赏中国的开放举措，表示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与合作。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，国家发改委表示，此次油价调整价格具体为每吨汽油、柴油分别上调145元，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.11元，95号汽油每升上调0.12元，0号柴油每升上调0.12元。截至目前，2018年国内成品油价已呈现11涨6跌1搁浅的格局。近期，5G 产业推进加速，5G 测试进入第三阶段的关键时期，将于10月之前正式发布 5G 频谱资源的最终许可方案，预计年底将完成 5G 试验独立组网测试工作。国务院督察组高度重视北京开往武汉高铁供应盒饭发霉仪式，连日来督察组先后到京铁列车服务有限公司、12306客服服务中心、北京西站等地进行实地督察，并与铁路总公司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，力促问题解决。据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，由于常温链盒饭储运时间较长，易发生包装容器破损造成霉变等影响食品安全的问题，自今年9月29号起，全国铁路将停止使用常温链盒饭。近日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特别强调，必须按照国务院明确的总体上不增加企业负担的拟定部署，确保社保现有征收政策稳定，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不擅自调整。国家发改委表示，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，确保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能够增加有效供给的领域。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，更多精彩请继续关注经典九六九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Say hi.

那一个早晨，在浴室镜子前，却发现自己活在地道边缘，在钢筋水泥丛林里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，计算着梦想